看东哥呀、啊？ 很多人还以为这个节目在香港录的， 背景还是香港夜景的。 对对对对对， 香港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啊，有些信息啊，我们在这儿啊看不到，但是在香港能看得到。所以每次徐老师有一个习惯，飞来之后呢，带一堆香港的那个什么反动报纸啊，或者黄色报纸什么的，给我们开开眼。最近徐老师有什么关注的？ 我就飞机上看到一个报道嘛，就是美国这个他应该知道，就是现在就是以个人拍录影放上去的这个网站，他们最近做了一个评选啊、看什么短片的点击率是最高。那么事先呢，大家都估 不是张玉吗？ 那差远了，那个是那排不到国际级别了。那个国际性的张玉叫Paris， 哎 ，Paris， 他呢是拍了一段被他们称为叫淫荡短片。他那段片子很火爆嘛，人家就以为他的点击率一定是最高的，因为一般人估计嘛，网民嘛。 那咱看看那个，就说这个长得特别性感 ，Paris， 对，你看， 哦不，在这里下不来，在内地这个网站根本就下不来，封掉他的。但是只有张照片你们可以看到， 网民的封 掉。但实际的情况是你看看这个画面，你看这个是非常 你看，要不就香港开放，这家伙没穿内裤吧？ Anyway， 观点是结果他根本没得第一，得第一的是谁？有谁能够在全世界的劳工阶层当中能够打败他呢？是一个加拿大的个15岁的胖小孩，做了什么事情呢？你们可以看看。 咱们来看看， 这个在网上可以调。 对，我们刚才在网上找着了。 这。 哎呦，别把自个儿给闪着。他这叫什么科呢，徐老师？ 然后就这个片子现在全世界最热， 9亿多个点击率，而且呢已经把它制作成漫画了，电视台已经来请他做明星了。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点击率就是一切嘛，你有9亿多的点，他超过刚才那个性感明星好几倍 啊。 但是这个人自己呢一点都不领情，因为是同学偷拍的，所以他呢要同学他在诉讼，要求赔偿200万港币。整个这个事情还有第二名也是一个很怪的人唱歌，整个事情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我就觉得现在这个互联网啊，对你们都有责任啊，造成一个全世界的反制风啊。 反制 啊，就是说他既 智力的智， 对， 智慧的智嘛， 智慧的智， 对， 反制的 反制风， 就是说他除了裸体女的，就是那淫荡的以外，就是反制。而这个反制呢，不是说他们本身不好，我没有讲这个小孩不好，而是大家这么痴痴迷迷的看这个东西。你知道内地现在有一个胖小孩， 对啊， 眼睛一斜， 对、 啊，他一点都没事，他随便一斜， 那天他还讲 了这个话题， 对， 他现在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头像。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大众口味，你知道现在无数的人，这些高管那、无数的资本家啊，都在千方百计揣摩大众的口味到底是往哪个地风向什么地方吹。 你看你说这个反制啊，我现在发现这个年轻人们讲笑话都能看得出来，他现在不为了逗乐，叫冷笑话， 冷笑话， 现在最时髦叫冷笑话。比如说就是说徐老师说有一个人长得像洋葱，走着走着他就哭了，这是冷笑话的效果，你看笑了也很好玩。 对呀、啊，就所以有两只饼在这街上跑，跑着跑着饿了就把给自己给吃了。 这是冷笑话， 冷笑现在 这个奇怪，很流行啊。对啊， 你说这算不算反制呢？ 在互联网上有一个所谓的叫政教效应的东西。 什么政那俩字？ 我不知道，人家跟我讲 政教啊，政教。 但类似也可能我说错了，但是呢，他说就是像你在 KTV 里面唱歌，如果你的话筒正好对着那个喇叭，比如说你在这唱歌，后面又是一个音箱的话哈，那么那个声音呢就会出现叽那种很响的那种声音， 啸叫声 啊，对。那这个呢实际上是互联网的效应，实际上很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它只比别的网那个短片呢多那么10个点击的率，那这10个呢，大家把它排在第一名了，于是就很多人说什么东西是第一位呢，然后又去看，然后又形成更多人看，然后又加强了它排在第一的。 某种意义上，总统也就是这样选出来的。 对， 我感觉啊。 这些流行呢，它有些规律很难捉。比如香港前一段时间那个巴士阿叔， 没错， 记得吧？ 没错。 你仔细想一想，你看这个，这就是一个人骂人嘛。 啊，你有压力，我有压力。 最后连这个特首 说来着， 你要哪里， 我都要哪里了，没改决， 没改决 。最后谁都来讲这两句话，没改决啊，普选的问题没解决啊，什么工资的问题没解决啊，什么就所有这些东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前段时间这个芙蓉姐姐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东西有点怪，它低于我们一般人的智力的水准，但是它又某点好笑。现在很多社会学家在分析这个道理，本身你可以看出，比方刚才这个舞棍，你怎么来说它为什么有9亿的点击率呢？对不对？什么道理呢？你可以把每个动作拆开来都不值的，你要做一个都做不出来的。你今天叫你网站造一个某个英雄，你造不出来的。所以这个网民的这个心思啊，现在很多人，我现在很同情像他们像你们这样做传媒的，就是说你得揣摩这个大众的心理啊。 没错， 苦啊， 苦就是吃大众这碗饭的。 而事实上所谓的去做这个大众心理去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永远落后于大众。当你明白它是这样的一个时候，你再去做一个的时候呢，往往就不运行了，就不 work 的。 对， 他永远来一个这种舞棍，永远没用。所以说，在芙蓉姐姐之后的所有姐姐都没有红过的。 对对， 反倒是芙蓉姐姐在最高潮的时候，天仙妹妹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女人。哎，天仙妹妹横空出世是吧？所以说，她就像在摇摆这个过程。大众的趣味就跟女人的裙子一样，她永远处在这种动荡的两边，就是她长短，她也是 摇摆。但是我告诉你，也有想过反过来的例子，我也跟大家讲讲。因为现在传媒都跟着这个点击率，跟着大众的趣味走。那默多克啊，这个香港反正叫梅多嘛， 对， 你知道他买了这个美国第四大的电视网络，对不对？ Fox。 但是他怎么也竞争不过 NBC、ABC 跟 CBS。那么怎么办呢？他就想出一个奇招，大众喜欢什么？喜欢凶杀，喜欢亲情，喜欢什么什么艳情，什么什么，他就找出一个Simpson。知道那个橄榄球运动员 啊， 不前些年全美国公审了以后，最后没办法证明他杀 妻依云， 这个在美国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嘛。他找他写了一本书 ，If I Did It， 如果我做了，这本书写什么？就是我怎么杀我的太太 啊？ 喜剧，他假的，你知道这个英文的语法？ 以前最近英国就爱干这个，拍了一个电影纪录片似的，也是说小布什总统被刺杀死了， 都是给收视率这条疯狗追的，大家都追的都已经没办法了，出这种奇招了。默多克这么梅多这个传媒大王哈，那本书都印好了，然后做了一个专访。你知道他想想这个一定火啊，这个是杀手锏啊，你想谁都想看，就是说假如我杀我会怎么杀？ 是是是， 但是结果呢，在美国，这个宣传一做，突然社会起了一个反弹。首先是广告商抽回来赞助，然后民众团体纷纷抗议，因为美国人心里觉得，虽然这件事情法律判的他是没有杀妻，但是很多人心里觉得这个法律是有问题，心里觉得这是一个杀。 对， 你这样再来演一遍，洋洋得意的是 If I did it， 对， 很多人心里就会结果哈，因为这样强烈的反弹，这个默多克把书抽回去。把电视节目抽回去，赔了金钱，赔了名誉，出来向大众道歉。 哎，这就说明啊，这社会叫有叫公道自在人心嘛，或者叫犯了众怒了。 但是哎，你看互联网上那个他也有公道啊，他的公道就是那样的一种趣味啊。你说人所谓的人心，大众的心哈，它真的是很微妙的。你常常会在一个很就是平常很坏的一个人那里，突然呢他讲一句很善良的话呢，让你会觉得说，诶，难道这个人是他吗？他可能也是发自真心的。 所以哎， 说大众也是一样的。 钱钟书说，善良的人说句恶毒的话就特别恶毒 啊，问题是 说句善良的话也显得特别真诚。 但是问题是，一个人的头脑里善恶呀是混杂在一块的 啊， 什么情况下会暴露出什么？很难说。 事实上你会发现说，现在有很多人的问题他得不到解决的时候，他在网络上去寻找答案，而答案呢往往会有解决方案的。哦，前段时间有本书叫男人为什么长乳头，是吧？理论上来说呢，这个 本来就长， 男人为什么要，男人为什么要长，他没有用的嘛， 其实说 他又不能哺乳，对吧？ 谁说没用，有的男的也能分泌乳汁 啊。但是这本书啊， 男人还会得乳腺癌呢，你知道吗？我刚学的。 真的，前段时间那本书叫男人为什么长乳头，是吧？那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在我们的网上去 search 的时候，发现真的有人提了这个问题，而且洋洋洒洒几百个答案， 有惊人的答案。 你可以去看，我忘了，但是他讲的挺有意思的，就是还有包括说，其实可能乳头也是有具有表情性的，比如说一个志士是吧，在被砍头之前，他被脱光了衣服之后，他没有把嘴被塞住了是吧？他的乳头就像一只眼睛一样 立起来，没错，他可以寒风的刺激之下，乳头站立着颤抖着， 是你们还表达了， 他 也就超过那个加拿大的那个男人了， 不是，我咱们是、哎、我们谈的话题， 我真的我很喜欢 这个话题，我让我谈回来这个话题， 乳头 不是，你让我谈回来。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连问题连答案都已经是在那里了， 那人还要干什么， 就是人要只要学会做什么呢，重新学会了解什么叫学问，你要知道答案是不难的，搜索引擎一定可以帮你解决、嗯、重点是你要问什么问题， 嗯，十万个为什么 好问的问题最好的就是男人为什么要长乳头，最好的回答是原来乳头还有表情， 反字这些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嗯，但是啊，我对这个互联网有一个怨气，或者说我最近的这个很多媒体从业人员的这种无奈。嗯，你好比说，我感觉你比如说要在美国，你弄一个黄色录像带，就像你刚才讲的理由，他老百姓不会引起那么大注意，或者你搞的东西太邪恶了，他甚至于像辛普森这个事儿，全民就反对了。 对。 但是在咱们这儿啊，你看到的就是关注，你看一个一个话题人物抛出来之后，所有的人都关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是瞎说啊，我感觉是不是咱这骨子里啊有一种奴性啊，还是什么， 不是 就被人牵着走，我为什么觉得冤呢，就是说过去比如说我们的话题谈谈政治，谈谈经济，谈谈文化，谈谈艺术，或者谈谈什么啊，但是现在我就常跟他讲的，两年来我们完全是被互联网的制造的话题牵着鼻子走，你说过去中国人几千年被皇帝牵着鼻子走，后来可能是被党派牵着鼻子走，现在呢 被人民牵着鼻子走， 人民自个儿牵着人民的， 以人民的名义，什么人都是以人民的名义，网上你不能说代表人民，中国为什么出现像你讲的这个情况哈，就是为什么这个整个公众空间太单一化牵着走，我觉得主要是还是法治社会不够，还是法治程度不够， 怎么讲 比方香港哈，最近出了两件事情，网上是一个虚拟世界，就是有一些人呢就在网上研究做炸药，嗯，他完全没有实际的，完全人跟人没见面的，就是讲做炸药的知识，就像你说的，我问问题嘛，我问题可以吧，炸药怎么样最简单的方法可以做，做一个什么什么炸药什么，被警方逮捕了。 前段 时间第二还有一个强奸小组啊，他们完全不强奸的诱奸，怎么引女孩子，用什么方法可以完成这个事情，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网上虚拟世界讨论，根本不付出行动，根本人跟人都不认识的，警方采取行动。 所以你说过去 我很赞同您的观点， 就是说现实世界跟这个虚拟世界、啊、是有联系的，它是受现实的法律制约的，你不是说随便拍的什么东西可以拿上去以为怎么样马上警方就行动了，就这两个事情就警方就逮捕他们。 这两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前段时间呢也有一些这个国家的这些官员，包括这管理官员呢，其实都也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呢也跑到全球啊去做了一个研究，发现呢事实上中国在互联网上的管制呢还不算是最严肃的， 中国只管一些不该管的，然后该管的不管， 其实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有所谓的网络警察， 对， 他们也会进行管理、嗯、所以呢据说呢现在中国政府呢包括一些机构呢也正在开始制定一个这个这样相应的政策， 好像徐老师对这个张玉录像带的事儿就认为是法律方面的问题， 对，这个在香港那边，这个我有律师朋友嘛，吃饭的时候聊起嘛，他们说哎呦，他那个女的，她说她不是太无知，就是太勇敢了，因为她等于在自己举报自己啊。因为她里边讲了一段，她不是好像是我详情不太清楚，听她说好像是这样、 我全情 有一个她介绍一个女的付钱让她跟一个什么导演做事情，然后她在旁边，她说这个事情呢在香港呢就是典型的教唆这个卖淫罪，香港是这样。嫖客就是这个性工作者的工作者不犯罪的，顾客也不犯罪的，但是经营者是犯罪的，你明白没有、这个他的法律规定的清清楚，所以这个行为你找来某人给某人，他们有金钱，这是你介绍的， 你就犯构成了罪名了，警方根本不需要任何人这个举报或者打官司，警方就可以直接介入了。那律师说，哇，这个就他说你们大陆真开放，自己跑出来说啊。 而且还有一个他不在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性贿赂嘛，实际上就是说受贿要犯罪啊，行贿其实也犯罪， 对呀，共谋嘛， 对呀，他是像行贿嘛，是吧？ 对， 算是行贿。 所以好多事儿，我觉得道德如果说不清楚，我觉得法律相对说得清楚， 道德呢也说得清楚，因为中国是人治社会嘛。不管怎么样，导演跟演员当中，演员是弱势的。男女之间女的是弱势的，所以一般的民众在网上啊，中国的人治社会会同情弱者，大部分人会觉得，我看到还有人说是农民代表我们农民工啊，这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啊，揭露社会黑暗。因为你知道弱势群体总会觉得任何捣乱都是好的，只要是向上捣乱，向有权势的捣乱，你而且游戏规则呢总是利于上层的人的，所以同情是合理的。问题是中国的这个人治社会呢，他不会把同情跟理智分开。西方呢，这个法治啊，其实说来有时候你也觉得蛮荒唐，就是明明觉得，因为我见过这么一个事情啊，有个男的骗了那个女的好多钱，感情上骗，钱也骗，骗了很多钱，那女的实在气死了。后来有一天呢，把那个男的呢骗到一酒店里吧，男的洗澡的时候，他就把男的的表啊跟他的几千块钱偷走了，拿走，走了以后几个女的就在那里拼命笑，说我终于捉弄他了。结果呢，这事一到警察局呢，是女的犯罪了，你明白没有？ 没错， 法官说我非常同情你，那个男的是骗了你，很坏很坏，可是犯罪的是你，因为你是偷窃， 你知道 他是欺骗， 你知道，就是 世界就这么不讲道理。 我有的时候就需要维护， 让我说两句嘛，对吧？ 我也得发点言。我就说啊，你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啊，张玉录像带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少数几个男人在我的认识的人圈子里表现得格外的暴跳如雷，表现得格外的气愤，张玉怎么能这么干，或者犯法的，或者什么什么的。 我大部分人还是同情的。 然后呢，你仔细去想一想这几个人他平常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你就会觉得呢，他可能啊有这方面的事儿，就是说那可能过去也跟女的有过一夜情，但是呢，你知道这个事儿对他来说真正的恐惧是什么呢？被设计。就说要是这样的话，将来你还跟就是，但是你不能随便跟一个女人有任何的这种关系。 问题是这样， 你可能是陷入了一个局中啊。 法治社会的原则就是说，它不是单单保护少数人的，它理论上你可以为这个人，就可以为所有的人。因此，如果一个人拍的，比方说你随便谁拍了，你梁总，你回想想，你想想你的女朋友，她可能也拍了你的录像，她藏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现在我们没有法律说她这个是犯法的。 没错，你知道东哥，这得小心。有的时候 跟我是问你，不要随便举例，我是受害者， 你 不要以我为例子。 我觉得， 哎，咱们 夸张， 咱们也 有东北有一个电影学博士， 不要用我做例子。 他老婆五年，知道吗？把窃听器放在他老婆的高跟鞋的跟里放满了，后来他老婆有一次找鞋匠，鞋跟掉了，钉鞋才发现。这个要当心呢，东哥。 什么果断，咱们不要用我做例子，好吧？这样会有误会。 不， 没有误会， 就说明像你这么一个好人都有可能被人设计。这个是普遍人权，人的私隐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对不 对, 对, 对， 人有不想被人家看到，比方说你好端端的你在上厕所，人家拍你，你不想被人家拍，你有这个权利。 对， 照我们过去的想法，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又不是特别小又不是特别大的吧， 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啊？不对，我不是见不得人，我不想见人行不行啊，这是基本人权。但是问题是过去对这些东西是有一个限度的，就算你的朋友悄悄的拍了你五年的照了，什么照都有了，他拿不了发表，他给我们杂志给报纸，我们会把他拒绝。现在有一个互联网，你明白没有？所以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我们的法律就要修订了。 咱们去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有一个值得认真不值得认真，就值不得认真的是什么呢？他互联网上的很多东西啊，自己也没有经过慎重考虑，也不是像咱们做节目想好了我要发表个意见，他就是个娱乐，他有时候骂人， 它也是娱乐。 不，那跟贴的是娱乐，但是始创的原来发上去的，它是想好的。 好，这就说到第二点了，也有值得认真的一面。值得认真一面，你想法律嘛？法律就叫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问题是在于事实是什么？这是事实吗？我觉得很多有意思，咱要不说咱们就娱乐瞎聊那个事儿啊，其实有时候跟锵锵也差不多，那事儿是真的假的还在其次，主要的是带来了我们半个小时稀里哗啦的聊天。 不是，也不是娱乐，像你们上次节目不是采访了那个张玉啊，他不是有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了，他说我就是要闹到胡锦涛也知道。然后就是说看他们管不管这个事情，他这个态度是什么？这个是秋菊打官司，这个是小老百姓小女子喊冤，期待青天大老爷，所以他这个后面为什么很多人支持呢？就是因为你不要忽视，中国虽然一方面后现代，一方面前现代，你明白，老百姓喊冤这个心理传统还在实现，很多人把它看作是你这个掌权的阶层，你们官官相护，你们压制普通的老百姓，所以我们要喊冤， 造成了导演跟女演员， 就是很多人是这样， 太不符合逻辑了。 但是你想，这个喊冤的声音我们很熟悉嘛，历来都有这样嘛，这个喊冤嘛，对不对？但是其实的情况是，现代法治社会就是我们常常会发现，你再同情，可能法律还抓这个问题，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梁冬怎么样？ 在互联网上，你会发现说，弱者是真正的强者。 真的？ 怎么？弱者才是真正的强者。 举个例子看看。 比如说前段时间是吧，我们这个我不想说我们公司的例子了，免得大家导演就来了又举了个例子吧。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小胖，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小胖眼睛斜斜那个吗？小胖他呢，其实他的真正的强势，他的比如他的神态那种强势呢，在互联网上到处传播，那是因为他是个弱者。你知道吗？如果他是某个高官的小孩子，他有这样神态的话，他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 或者他就被精心设计。 所以有些在网上，包括现在有些大众娱乐了选举啊，这出来的这种一晃而过的明星，自己得心里明白，其实无意当中成了人家的玩物，是不是？ 哎，有时候啊，已经成了人家的玩物。反过来，我翻云覆雨，我玩玩你们。 对，你们玩我，我玩你们。 我就说，这就是个个人设计啊！你像有的人，你们都拿我开涮是吧？好，我索性就以这种面目示人了，我还卖钱呢。